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为大家播放弗雷的管弦乐交响曲和两首管风琴赞美诗，由穆鲁雅演奏管风琴，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。

Thank you.